啊、嗯，但我们这个捷径是加上引号的哈， 对对对， 并不是真的捷径啊、嗯。 对对，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而相信、 哦、 关系，认为我只要拿钱了，或者说有关系了，那一定这孩子能进去。就是我比较有深刻印象的，就是温州有一个企业家， 嗯、 当年呢，因为我一直是负责这个招生嘛，通过七扭八歪的关系来找到我、嗯 啊啊， 找到我说这女孩特别喜欢写作， 嗯， 写的这个非常用功，然后呢就说写不出长篇小说了，写的非常好。那我就很好奇啊，那一个中学生能写长篇小说，那不得了的。 对啊，对啊。 我说拿来我看看 啊，对啊。 哎，我一看吓了一跳。 啊嗯、 写的确实好 哦，确实好， 确实好、 哦。 一个温州的孩子，他写的是北京的四合院， 嚯、哦， 写冬天的四合院，下大雪，然后那四合院那个美哦，写的特别地道、 嗯。 那我就一下子我就产生一个疑问， 嗯， 你是温州南方的一个小姑娘，你怎么了解的北方的这样一个特别地道，甚至北京话写的也特别地道？ 嗯， 那个时候还有个特招嘛。 嗯、 就是有一个特招的那种权利，我们特招权利是说前三名的，就是说特别好的前三名、 嗯、 当然就是说你必须是特别好，所有的考官都认可的前三名、 哦哦、 那可以特招。特招的意思是说只要你的高考的那个成绩只要达到我最低标准， 嗯， 不论你别人考的怎么样我一定要你、 嗯、 那我觉得这个孩子可以特招啊、 嗯、 但是特招之前你必须让我知道这是不是你写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正式的三次考试之前呢，我就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就来考察这个作品。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 我让大家都看，大家也认为都很好。那咱们就验证一下是不是他写的。 嗯，后来呢？ 后来一验证呢，就是捉刀的。人家那个温州的老板呢，他有钱呢，他就把另外一个作家的作品给买过来了，就署上他女儿的名字，就等于他版权给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如果是那个什么的话，我们一看就看出来了，你真假的那个一见面问两个问题就完了吗？ 没错， 你在北京住过吗？没有、嗯、我从小就在温州长大的。你的小说你写过以后，你给我讲一讲你的小说写了什么。他连那个小说都没看过，他怎么会讲出来呢？ 啊，天哪 既然有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不相信那种水平或者才华，而只相信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可是得严肃对待。 那可不。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个建议、 嗯、 很多考生呢，你不要想在艺考当中有什么捷径。没有。告诉你没有捷径，所有人都是一样。而且呢、 嗯、 就是现在是越来越严格。哪个高校、 嗯、 我觉得就刚才我说那句话，滴水不漏。 嗯。 你根本找不到捷径，它没有捷径。 嗯、对，其实不仅仅是艺考哈、 啊， 其他的考试也是。 对， 没有捷径。 对， 是吧？ 越来越严格。 嗯， 而且我说一句，就是坦率的，就是说一句，我觉得就是辅导班呢， 嗯， 我觉得也没必要。 嗯， 没。 其实我也认为没必要。 对，完全没必要。 嗯， 就是我不敢说什么各种表演的，或者说那个播音的这些专业的， 嗯、 我不敢说。但是就文学创作专业，其实他这个每个学校考的都不一样啊。 嗯， 而且我们要的东西。和他辅导的东西完全是南辕北辙，他会给你带偏的。他讲的东西，而且打保票，说你按照我这方法怎么怎么写，怎么怎么写，一定会的，胡扯。 是的， 我们每年几个出题，就专门研究就怎么样回避。就说那个已经形成套路的东西， 是的、嗯、 我们就不给你按套路出题。 因为有些艺考班啊，把这个各个学校的风格、 哎、 特点、 哎、 老师出题的思路呀，琢磨的可透呢。 对， 是吧、嗯、 而且出题老师呢，我们每年都不一样 啊、 哦、比如说我有几年是我是整个这个考试就类似李和根这个角色， 嗯， 我是整个这个全盘我来负责，但是我不参与出题。 嗯， 我有几年是我来出题，但我这路子是熟的。但是呢，我要跟考官讲，我们今年的题跟去年绝对不能重合，或者说它不能思路不一样。所以我每年呢， 嗯、 我们首先有就是很早我们就开始就策划，我们把出题当做一次就是创意写作的一个考验 啊、哦， 就是看谁的心。我们每个考官都出一套方案， 嗯。 我们每个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他、嗯、你想说那个辅导班，他辅导那东西跟我们根本就对接不上嘛。 对对对。 这是一个你白浪费时间。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创作这个专业他不是辅导出来的。他不是辅导出来的。 哦、是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嗯、你热爱他，你就会从初中高中你就开始写。我开过玩笑，我就说我的考题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22北广购物双十一我们来了，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北广购物双十一。在11月1号至11月11号期间，北广购物双十一活动正式开始，全场商品9折优惠，任意订购2单；88折优惠，任意订购10单；85折优惠，特别商品除外。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北广购物双十一超多福利，等你来抢。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哎，又到了我们每年一度，就是在这个11月份的时间，有一个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双十一的购物节。 哎，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一直都在期待着这个活动。为什么呢？因为历来我们都会把我们卖得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受到大家好评的这些产品放到我们的双十一的购物节当中，而且呢给大家的价格要比平常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价格还要便宜很多， 优惠。 所以说呢，就是您花更少的钱，但是买到的是质量同样的商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期待大家能够在这几天的时间能够准时的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带来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好商品，同时今天的价格一定是要比之前的北广生活时间要便宜的，所以大家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双十一购物节。 比如说呢，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我们北广的明星产品，叫做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卤土地的铁棍山药粉。 对，那么经历了这几年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很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都表扬这款山药粉。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夸了它这么久，用户的口碑这么好，真正的原因在哪儿呢？ 其实啊，这款吉心堂的卤土地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制作呢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它的这个重要的吸引大家的点就是它的料足。那众所周知呢，好产品是没有便宜的。那么咱们老百姓呢，在购买产品的时候，怎么练就火眼金睛来辨别一些产品的好坏呢？其实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的原料。包括近些日子也有很多的这个网红的明星啊，在宣传，就是咱们一定要会看它的配料表，一定要关注这个产品本身的用料的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而且呢很多的听众都在日常去饮用的这个吉心堂的卤土地的铁棍山药粉。那么它的这个原产地啊是在河南的焦作。那么这块呢，它的这个土地其实为什么叫卤土地呢？其实就是它有一点沙土性质的这种土地。那么沙土铁棍山药呢，因为种植在沙地里啊，沙土地的这个山药一般比卤土地的这个山药要长。 对， 但是呢，那么卤土地它也是一种沙土，但是呢它板结的比较好，所以说呢卤土地的山药能够更加的吸收地里的营养物质，但同时它长出来也